狗爸爸制作。 你是梅隆家族的主事，永远都是主事。你要保护梅隆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。 编剧罗冰心，第十九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唔俾我同公明一齐去揾凶手系借口，我话你妒忌就真。 你坚持要去，冇人可以阻止到你。问心嗰句，你系咪真系想跟住公明？ 你留我喺身边，你会后悔。 我一向都喜欢向高难度挑战，看看 怎么样。那我和你之间算不算是高难度呢？ 如果你乖乖不要搞事的，我们之间根本没难度。 会不会是我想复杂了，你想一脚踏两船？你都达到目的，坐上主司的位置了，只不过一个小小问题啫，不敢答啊。 公明是个老实人，如果不是对人真心的，无谓伤害他。 那你呢？你真是对慕容绍真心？ 雪，做女人不要那么聪明会可爱一点。 咪行住，逃避不是你傲世昌的作风。我同你即系同一个世界嘅人，你谂到嘅嘢，我亦都谂到。 你咁讲咩意思？ 你同我都一样唔想佢哋翻嚟。 你讲咩话？ 唔系净系慕容笑，只有同你生 B B 噶。 你黐线！ 黐线嗰个系你啊！公明对你咁忠心，你叫佢查司马家族，简直就系死路一条。 世章要你查司马小唐，我估下嘅啫。咁由你去查，我会放心啲嘅。希望小唐系清白嘅，世章唔会再怀疑佢。 牵涉咁多条人命，昌少身为代主司，点都要做翻啲嘢嘅。 嗯，咁就辛苦晒你啦。 公明啊，公明啊，点解我突然间睇到啲嘢全部喺度浮动嘅？啊，发生咩事啊？你手上攞住啲咩嚟噶？系刀，你要杀我啊！ 死咗，我救唔到你同 B B。 一个人饮闷酒，不如我陪你啊！ 凶手，你杀咗我个仔！ 我系凶手，你都系凶手。 你要杀谷明，我要杀慕容少，我哋先至系天生一对。 我冇， 你呃到人，呃唔到我。你系中意我噶，而家咪好咯，你得偿所愿，坐到主司嘅位，我唔会同你争噶。我净系想同你生 B B。Cheers。咁唔俾面，唔饮杯酒啊！你跟住落嚟想点做，我配合你。只要你翻翻嚟我身边，我甘心做你背后嘅女人。 我哋而家要处理嘅系阿少同谷明嘅丧事。 炸到面目全非，点认啊？ 你练嘅究竟系咩魔法？我觉得有啲似。 慕容魔法咯，会唔会同你一齐施法撞到砰砰声啊？ 我曾经听慕容谦讲过，用魔法追罩嘅心烦气躁或者情绪反复，唔通 已成事实？不如谂下点样编个古仔向家族啲人交代啦。 你咁样对国明，我真系有啲心寒。 为求达到目的，有人牺牲是必然的事，我心中感激他就得了。你都不见得对阿少有情有义啊。 两个人生勾勾行出去，今日竟然，唉！我虽然同阿少冇乜缘分，但系见到佢有咁嘅下场，真系有啲心噏，仲有一尸两命添。 琴长老啊，我听阿爸讲过，家山唔好，后代只会有事。 我就认为系风水嘅事啦。 谷明份人咁好，咁死法真系可怜。 咁少小姐份人都唔差，即使做咗主司都冇摆款噶。 你两个做嘢咪咁多嘢讲啦。 琴长老啊，望住两条咸鱼冇嘢做，我仲惊啊！ 惊咩啫？你害过佢咩？ 咁两条尸咁鬼核突，又真系几得人惊嘅。琴长老啊，可唔可以揾几个人嚟守住，作下胆啊？ 系咯系咯， 两只嘢都冇鬼用，我安排下啦。 多谢琴长老。 有咩啊？ 萧小姐啊！ 作死啊！你两个噏三噏四。 雪小姐， 佢哋话 琴姑姐，你无啦啦走嚟停尸房做咩啫？出去自讲啊！ 嗯，雪，你老实话我知，系咪你做噶？ 你讲咗去边啊？咁都唔信我？ 我系担心阿少冤魂不息。 呢个世界边有鬼噶？嗰两只嘢冇路，你堂堂一个长老咁容易受佢哋影响嘅咩？唉，世昌突然有种感应，觉得佢哋会出事。点知我哋赶到去诊所，已经变成废墟咯。 办完丧礼，我哋大家要重新振作，唔可以俾敌人乘虚而入。 慕容家族唔可以冇主司，既然主司生前委任丈夫做代主司，咁我哋应该尊重佢嘅决定，继续支持世昌。 世昌几岁咁大就已经住喺树，我哋身为长老级当然支持啦。不过近排发生一连串啲咁不幸嘅事，慕容家族嘅声誉已经大不如前啦。如果由阿树你重振声威，系咪比较适当呢？ 慕容魔法虽然唔传外人，但大哥已经冇当世昌系外人，所以先教佢魔法。今时今日，世昌嘅魔法已经去到最高境界。由佢嚟重振声威系最好不过噶啦。 嗯，我都认同阿雪嘅讲法。 系， 我一定唔会令大家失望。 多谢你。 我慕容雪讲过要做你背后的女人，我一定做到。 雪， 你好耐冇咁揽实我，以前嘅感觉又翻翻嚟。其实我知道你仲系中意我嘅，所以无论我喺人哋嘅眼中系几坏嘅女人，我都唔在乎。我只系在乎你点样睇我。 坦白讲，我好介意你同顾明喺埋一齐，我有心分开你哋。知道了沙拉少，我真的有点害怕你。但是经过今次会议之后，我很感动，你始终是我敖西昌最爱的女人。 西昌， 为什么会走了来石屋这边的？西昌呢？细窗，细窗，哦，原来佢企喺石屋门口。细窗， 问你好挂住细窗。 吓，啊，大哥，点会系你噶？ 点解会系我？呢度本来就系我念魔法嘅地方。 你唔系死咗嘅咩？ 你梗系想我死啦？ 吓，啊，点会变咗阿少你噶？ 你真系狠心，一尸两命啊！ 你唔翻嚟抢走我细窗咪冇事咯，系你自己攞嚟噶。 咁我呢？ 公明，你 点解咁对我？ 对唔住咯。 唔好走啊！ 细窗喺前面啊！细，妈妈，啊！你翻翻有个白影，眨下眼就唔见咗。我头先点会发啲咁可怕嘅梦嘅？ 你咁夜仲练魔法，我煲咗你中意饮嘅莲子糖水啊！ 你拉开，拉开！我唔会饮你嘅嘢。 你做咩咁恶对我啊？你嘅面色好难睇啊！ 你想死啊嘛？我成全你冇用笑。 雪雪啊，雪，你点啊？ 咁古啫？ 你发烧啊？近排咁心火燥，饮咗杯五花茶先啦。 哦，姑姐，我一直发恶梦，瞓得唔好啊。 雪啊，姑姐睇住你大，你性格我好清楚。阿萧同谷明嘅死，我心里有数。只系慕容家族越嚟越少人，真系要互相残杀咩？自从阿姐走咗之后，我乜都睇化晒。你为咗一个男人去到咁尽，希望你冇睇错人啦。 唔会噶，我同细窗可以讲系青梅竹马，我知道佢对我系真心噶。琴姑姐，一切已经过咗去。细窗做主师系蒙家族嘅福气，细窗跟大哥咁多年，佢一定会重振慕容家族嘅声威噶。 咁阿姐嘅死咧，系咪就咁算数啊？ 梗系唔系啦，我唔会俾妈妈死得咁不明不白。 雪啊，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，就算真系揾唔到凶手， 一定会揾到凶手。我要妈妈安息。 你睇下你啊，啲火一挞就着啊！你近排啲情绪啊，真系好唔稳定啊。 系咩？其实谷明都有咁讲过噶。唉，佢特制嘅果汁我饮到好舒服，可惜都系唔讲啦。 你话姑姐长气都要讲噶啦。阿少啱啱死咗，你要避忌下，咪同细窗行得咁埋，其他长老嘅思想仲好保守噶。 点解做人要咁多顾虑啫？ 姑姐都系为你好。 系啦系啦。 Thank you. 装修慕容家。 嗯，我已经请人画图，不过未装修之前会引嚟影辑相。曾经人想访问我关于慕容家族的历史，我想着肥水不流别人田，我们有的是钱，在装修之前出本书，将慕容家族的点点滴滴记载在书内。 咪住，你不打算和班长老商量下？ 商什么量啫？现在什么年代啊？主师就好像一间大公司的总裁一样，他的决定大家都要尊重。 但是将慕容家族的一切公开，我怕。 怕？不像你作风我。我身为主师就由我带领你们踏出第一步。信我，慕容家族在西安这么出名，本书一定大卖。被司马家族抢了头啖汤就认真不抵。 你一下这么大改革，我怕班人接受不到会反你啊。 只要你支持我就可以了。整班都是老弱残兵，一咪就软脚鞋。凭乜嘢反我？大不了用魔法洗晒佢哋嘅记忆，等佢哋听听话。唔使担心我，做大事一定要向前看。主师解厄师嘅名字太古老啦，大事装修之后，慕容家族就会以新面貌、新作风见人。我一定要成为国际知名嘅风水师。 风水师。 哪个准你来的？ 吴生咯，我是记者。 记者？ 我们出版社已经跟吴生签了合约，在慕容家大屋未拆之前过来拍照。 拆大屋？拆什么大屋啊？ 琴姑姐， 没这事。 是我批准他进来拍照的。我要将慕容家族融入现代化的社会，首先就要大肆装修。 你自把自为，不用跟我们商量一下的吗？ 我以为阿雪通知了你添。你继续影相， 哦， 半个钟之后呢入去食午餐，我哋再谈。 好啊。 姑姐，支笔在佢手上，如果你唔想佢写啲破坏家族嘅事，最好就唔好乱讲嘢，影响仪态。 你，咦？边个好似哼歌啊？ 把声咁似阿笑嘅。 阿笑，你有冇听错啊？ 海市蜃楼啊！ 吓， 你都听到？ 唔系咁猛系嘛？ 地方咁熟嘅， 成屋四周围都揾匀晒，唔见人， 系咪错觉呢？海市蜃楼是虚幻的嘛？ 我感觉到有股气还未散，好熟悉。 有人在训练魔法。 是，而且这个人的魔法不像初学那么简单。 那就是说除了我和你还有人偷偷学魔法，但是没人教他怎么可能学到魔法呢？ 我们在海市蜃楼见到阿笑，阿笑死了怎么可能出现在海市蜃楼呢？ 是幻觉你是司马少棠搞的把戏。 司马少棠， 主师，少小姐， 咩事啊？婷婷， 琴长老叫我哋快啲翻去啊！ 发生咩事啊？ 有个好似主师嘅人咧，坐喺主师个位树啊！ 讲嘢一嚿嚿， 似我嘅人？ 唔系你，系慕容少主师啊！吓， 啊！ 魔法世家第十九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，婷婷、高慧燕饰演。 我叫 Smile， 你有冇试过放纵自己啊？ 我中意你旧裤，就拣你。 我啊，系。高高在上的主师，身边容貌没法分辨， 是镜中相反的对照面，再有法未看见。出现，能想得到都出现，无需理解别底线，不必管我头。 我一直不敢奢望你会转移视线望向我， 我怕自己把持不住伤害到你，我是极阴之。 信我的，以后条路就等我为你安排。 我好辛苦啊。 对不住，我没心伤害你，你头先不过一直这样掩护我，如果驾车真的撞埋你， 我不是一起死咯。 看着你背叛司马哥， 你是谁啊？为什么戴着面具？